10月19日啊，生日快乐啊！ 系生日快乐啊！ 骚动音乐嘅生日快乐，但骚动音乐仲要好指名道姓系呢个 新版啊， 呢一个版本嘅骚动音乐，即系由三周年啦，由三年前我同阿琼同埋阿斌嗰阵时呢个组合嘅骚动音乐到而家就三周年啦，即系搬咗嚟而家五至七呢个时间咧，就三年啦。唔知点解我好记得呢个日子，即系10月19日嘅，因为好记得， 因为近我生日。 可能都关事，虽然当年未知啦，系啊，咁继续讲落去之前咧，就预告一下今日我哋呢个三周年都有嘉宾出现啦，开心啦、啊！ 今日出现嘅嘉宾就会系 Nancy 龟 龟卓瑶，咁就会讲下之前佢 school tour 系点样样啦，系啦，咁啊之前同佢出道嘅时候做过访问啦，隔咗段时间而家呢一年之下系点样样咧，又讲新歌啦， 同埋好重要有一样嘢系好多歌迷都可能会想知嘅， 就系佢食肉松啊嘛， 唔系， 佢系肉。 就是佢对于呢一个感情关系里面，佢、哦、系采取一个主动嘅态度啊，定系被动的？ 有趣嘅呢、 這 个真系呢、這个系有少少估唔到嘅。 系 一间六至七听到 Nancy 访问，大家就会知道啦。 耶、yeah, ，冇错。 好啊，咁啊，系啦，咁啊，翻翻呢个三周年咧，我话好记得呢个日子，除咗因为你系10月15日生日差少少之外啦。系，哦，可能因为三年前嘅时候咧，咁啱嘅，女朋友屋企开始养猫， 哦， 而领养猫咧，佢到步嘅日子咧系10月17日星期五 ，OK， 唔系，即系9876，10月16日星期五，我好记得嘅星期五，因为嗰阵时个感觉好似好多新转变啊，包括即系多咗两只猫猫啦，亦都。转节目好似喺嗰段时间好多嘢发生，咁我就好记得咯。10月16日就系猫猫到步，跟住隔咗个星期六日之后，10月19日星期一咧就 是、开新节目， 开新节目系啦。咁所以系对呢个日子印象极度之深刻咯。 系，同埋嗰阵时我记得我都深刻印象嘅原因就系因为节目未正式出街之前咧，咁嗰阵时已经收到你同阿琼嘅邀请噶啦，即系都知道系会。 捉佢哋上船， 系啊，帮下手好多嘢话，因为嗰阵时真系咧，三个人始终咧，你嗰个动员力大啲咧，咁你玩嘅嘢就会多啲，咁嗰阵时就会谂啊，我哋既然有三个人，即系加上当时可能我叫做一个 free 少少嘅状态，我唔系每一日都坐喺直播室咧，咁就可以多啲唔同喺出边做得到嘅事情啦。 暗示紧。暗示緊希望啊，可以唔使日日坐喺度就可以 free 出嚟。 又唔係，各有各好啦。 鑑生一嘢屈落去有個人， 各有各好啦。即係嗰陣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玩就係、是、第一就係同你同阿瓊玩呢個大惡霸啦。係 啊，因為問答咧， 我仲可以係做出題嗰、那個喎，即係嗰個心態係唔同噶嘛。 就睇你兩個人點玩， 每個禮拜就係諗下點樣糟質你哋呢啲題目。 好難睇題目。 係，我都記得嗰陣時啲題目出得幾難，因為我出得好刁轉嘅。 即係例如問可能。病态五部曲咁可能会问五部曲边五首咁样，或者讲剩一首大家未必咁快记得嘅，讲个最 hit 嗰几首，跟住你要谂翻嗰啲咧。 系啊，跟住仲有嗰阵时我系透过呢、這个。环节先知原来阿琼系好中意睇电视剧，因为其中有一集咧、 哦、 就系讲啲剧集主题曲。 佢中意无头东宫啊， 系啦，咁佢就熟到不得之了嘅，我就谂住靠嗰一集去考起你哋，点知就失败咗啦，咁样样。 啊，嗰时嗰只叫咩咧？嗰个古仔嗰时好夸张嘅，系咪无头东宫嘛？嗰套我记得佢好中意，即 系 陈妍希做嗰套，但 系 我唔记得咗个主题曲系咩啦。佢好中意呢首歌嘅。你有冇印象？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而家我已经一路揾紧噶啦。 跟住同埋，我记得佢嗰个熟剧集嘅程度系，我唔记得讲起嗰一集系讲《封神榜》啦，其中有一首歌系讲《封神榜》嘅歌啦咁样。跟住我仲记得佢连啲《封神榜》嘅剧情佢都系记得嘅。 啊，情的代价， 情的代价呢只 系啦。嗰阵时嗰个古仔系咩？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這个？我到而家都好深刻嘅。总之嗰阵时阿琼离开嘅时候，咁跟住做紧一个纪念特辑，就其中就记得呢首歌佢好中意啦。咁但系因为基于呢个版权嘅问题，因为佢冇出碟咧，我哋揾唔到呢首歌，但系又好想播。 系啊，我记得。 于是乎。我哋就開始喺嗰段時間好短時間裏面就揾翻究竟當年隻歌係邊一間 版權持有人， 版權持有人係邊個，然後就發散一啲行內嘅朋友幫手問問問問問，跟住後尾問，即係好似都 check 唔到，唔知边一间公司持有定点，定间公司可能因为太耐之前冇咗定点啦，跟住就去到揾幕后班底嘅人，睇下会唔会佢哋我持有 都有咧， 系啦，咁跟住总之后屘帮忙之下咧就through 我记得好似系 Patrick 帮手嘅，即系邓建文帮手，咁跟住就揾到陈光荣先生， 系 跟住佢了解咗件事，亦都佢帮忙去将呢一首歌。唔知曲詞編監 even 主唱聽完好似佢哋我冇記錯嘅話，好似都有 都問咗、 問咗大家同唔同意，然後就將當年呢一首喺錄音室個 library 裏面揾得翻嘅嗰個 folder 係喺嗰個環節度播翻，即 係 嗰件事係我好記得嘅到而家都。 同埋呢件事，因為咧個誇張嘅程度係在於好似係一日內發生， 係真係好趕急，即係唔好意思啦。 我嗰個唔好意思就是我衰啦，因為嗰啲題目我通常都好即興咁樣出啦，所以就要好趕急底下就要揾到呢隻歌出嚟啦咁樣樣嘅。 所以即係呢個又係好記得嘅 memory 啊。咁啊，亦都有啲聽眾都有講嘅，即係喺呢個三週年嘅時候，佢哋都有講一啲佢哋好懷念嘅環節，即係頭先講大樂霸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兩個人就難啲嘅，相對地喺嗰個氣氛或者設計上面， 你冇一個比賽嘅，係 啦，即係如果有一個人負責出題目，然後我哋兩個玩 比賽答咁樣， 係啦，咁就會好啲嘅。咁但係呢個我都幾中意嘅，其實都係。跟住另外有聽眾又話好中意嗰陣時嘅街坊啦，咁啊。呢、這個都是疫情之後就 難做咗啦， 係啦。咁啊，而家雖然疫情過咗，咁啊，實不相瞞，工作量是非常之高同唔容易嘅，係啦。咁所以曾經佢存在過，大家開心就好啦。 係，但係我哋都有 好多嘢限制嘅，即係你要諗嘅題目啊，揀嘅歌太多嘅元素喺裏面啦。 係，但係我哋又有唔同嘅一啲轉呢幾年入面轉咗嘅環節，例如可能係而家長做嘅一個長住嘅就係音樂桑拿啦。 喂，呢個新得嚟有人中意啊？ 係啊，呢個有啲驚喜嘅，因為當初即係我同波成去傾音樂桑拿呢個環節咧，其實係原來大家心入面一路都想做一啲類似嘅嘢，咁但係一路大家心入面就係驚死啦，做一啲咁 hardcore 啊，咁多硬料嘅環節會唔會好難消化呢對於聽眾咁樣，咁但係又好慶幸地有一啲嘅聽眾真係會反映翻話啊，其實呢個環節有一樣嘢好就係、是、我哋可能介紹完一個嗰、個星期介紹一啲唔同嘅一啲好冷門嘅音樂類型之後，咁可能佢。嗰半粒鐘唔一定消化得曬嘅，佢未必會真係會好清楚個來龍去脈，但係佢會多咗一個興趣，就係佢自己上網去揾呢一類型嘅音樂，咁佢就好似喺自己嘅資料庫度有補充咗一啲新嘅知識啦，咁樣。 即係好似我哋講，其實我哋永遠都係掉一啲關鍵字出嚟， 係啊， 然後你有興趣就可以繼續，我即係好似係幫你開咗道門，你行唔行入去，你可以自己決定，同埋幾時行入去都你自己可以隨你自己喜歡咁樣，即係我哋嘅。使命虽然有啲老土呢个字，即系我哋使命就系我哋嘅价值系咁啦，只能够话。 同埋其实咧，好老实讲噶，我最初对于音乐桑拿呢个环节，我冇信心做，唔系我冇信心做到咁耐，因为喺我自己嘅最初嗰个认知当中，我都冇谂过哇，原来有咁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噶，即系我谂住讲完啲好大嘅 category。咁可能有一啲冷門少少嘅，咁就已經 完啦， 都講到七七八八啦咁樣。 嗰時你有講過話，唔知做到幾耐，不過開始試下一路做住睇下點啦。係 啦，但係做下就你會發現，唔單止係 呢個世界之大， 係我哋自己嗰個擴充嘅知識寶庫都係好多啦。即係有好多好冷冇 聽過 冷門到真係冇聽過。 但係原來你揾翻又發現，你會聽過嗰個類型裏面啲歌。不過只不過佢有咁長歷史，60年代嗰啲 preserve rock 啊， 你聽過啲歌啊，未必會知咯，但係你會識嗰啲歌咯。 係啊，咁跟住我自己電子音樂嗰邊嗰啲有好多，其實都好多都未講， 都未講曬。 不過又係嗰句啦，等 timing 睇下幾時啊，好似啱位咁樣講咁樣。咁同埋唔止聽眾嘅，有啲同事都有講話嗰 part 幾中意聽嘅，係阿勤都有講 啊，係 阿勤都有講好，佢自己好中意，但係當然佢都有個 question 就係佢好中意聽呢啲咁啊，但係同一時間究竟佢都會問啊聽眾中唔中意咧？ 消化到咧， 即系会唔会感兴趣咧？ 我觉得尽量面向唔同需求 嘅聽眾咯。咁我哋都會有播翻一啲即係本地嘅流行歌，呢個就每日都係一個即係一定會做嘅事情嚟嘅。 咪俾大家知道一下啊嘛，即係音樂節，一個音樂節目，除咗最新派台歌之外，其實你聽到其他，我覺得係好似唔關事啦，但其實佢又幫你去了解而家嘅。嘅歌嘅 系冇错， 即系如果有一日我哋唔知道我乱噏有一个单位上嚟，佢介绍哦呢一首歌嘅灵感咧，致敬呢个 surf rock 嗰个 系系， 咁你嗰下 就 知啦，就 听啦，就倾到偈啦。 帮我哋打定咗个底，原来有朝一日啊，养兵千日用咗一招啦。 我冇谂到咁咩，咁深入。哦、我成日都系觉得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咧，以前细个嘅时候会谂呢样嘢，就系为咗识女仔嘅时候多一个话题。 呢个当然基本啦。 即系通常咧，唔识同女仔讲啲咩就系、是。兩樣嘢嘅啫嘛，一係講電影，一係講音樂，咁啊最容易開噶啦呢啲話題。咁你好似突然間自己個知識庫入邊多啲嘢嘅時候，人哋又覺得你好似好叻咁樣啊嘛。 係啊，都係迎下威啦，開心啊，自己個人啦、啊，呢個好緊要啊。成日都話做嘢最緊要有個原因，個原因係點唔重要，最緊要係有原因就得噶啦。 冇錯。 咁所以就繼續啊，我桑拿都咁另外 我哋而家又多咗個遊戲，即係呢個係應，即係因為應翻有一啲嘅聽眾想有啲遊戲環節，咁所以而生出嚟嘅一個就係奔波 back to back 啦。間唔中又可以又聽翻一啲舊少少，又唔係去到好舊嘅廣東歌咧，同埋你有時可以新舊歌穿插咁樣。 係好得意㗎，有時你會發現原來新舊歌穿插咁玩係好好玩㗎。 係，同埋你有個藉口咁砌㗎嘛，即係譬如之前嗰次係不過嗰次唔係奔波 back to back 砌嘅，嗰次係你病咗嗰次，即係 special one 再夾呢個大開眼界，因為佢本身個故事就係咁樣 上下集咁 上下集咁樣啦，咁。咁样摆埋一齐有个好神奇嘅效果咁。 系，同埋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即系train 下自己嘅转数咯。有时而家咧真系觉得个人转数 年纪大啦， 年纪大系啊。咁你要不停咁样做翻一啲要好即时反应嘅嘢咧，你个人先唔可以即系等于啲老人家中意打牌嘅道理咁上下。 你去到咁啊已经，你已经去到咁嘅地步啊，师傅。 所以一定要焗住有呢啲嘢玩下，等个人唔好停落嚟去谂慢。玩咗咁样咯，好难玩噶呢个游戏，越玩得耐，你会越发现难玩。 你啱啱嗰个完全嘅语气就系好难玩噶，你哋唔好话打啦，你哋试下。 大家唔知咋，波盛有一次喺咪后啊，隔我，佢话又系呢只啊，好似玩亲呢个游环节，你都成日用呢只。 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边只啊？ 神嗰只 十面埋伏啊嘛。然后其实我不自觉我都有啊，有听众话青山散步出现过唔止一次啊，证明我真系好中意 Steffi， 所以佢开叔我都有啲开心。 所以某程程度上会显示到我哋少少一啲听歌嘅取向 咯，系点样样咯，咁啊系啊，咁所以冇啊，大家有啲咩，即系如果你一路都有 follow 住，或者间唔中听下，对我哋苏动音乐有啲咩谂法，有啲咩即系正面啲鼓励下就得啦，最好系咁啦，咁啊。咁咪 message 话俾我哋听咯，知道下咯，有啲咩谂法，你又觉得可以有啲咁嘅元素，又讲下咯，系啊，睇下点。 我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元素，我哋缺咗 咩？ 争紧个女仔。哦、 你想要个咩女仔啊？ 好难啊，谂唔到啊。揾多啲女嘉賓上嚟嘅都系，所以阵听实我哋六点钟有 Nancy 乖嘅出现。 我而家俾八个你先。 想见，在地下贴上衣，一秒一秒都改变慢，Listen you round。 呢三人里面觉得自己成瘾最大是哪个范畴、哎、 有的有的，不关音乐事的，是学识了用 social media， 因为要成日呢透过 social media 去跟歌手倾下偈交流下update 下大家的资讯。 是啊，这首歌啊好啱啊 ,Lolita 二人限定故事啊，二人限定继续骚动音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证监会、廉署和会财局首次采取三方联合行动，涉及两间香港上市公司涉嫌虚构企业交易总值1.93亿港元。廉署拘捕三人，包括一名上市公司执行董事。调查发现，两间上市公司管理层涉嫌2018至2021年期间，与唱高散货集团成员串谋虚构两间公司，曾经与多间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公司进行多项企业交易，令到两间公司的收益被夸大8.390亿港元，以及虚报资产总值超过1亿港元。夸大的收益和虚报资产的行为，可能导致两间上市公司的中期业绩和年报披露虚假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统计处公布七至九月失业率2.8%，同上次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是1%，保持不变。各个行业的失业率普遍维持在低水平，同上次三个月期间比较，大多只是轻微变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失业率维持在2.8%的低水平，总就业人数由今年六至八月的3,714,500人上升至七月至九月的3,723,000人，增加大约5,800人。同期的总劳动人口增加大约7,700人。展望将来，孙玉涵表示，与消费和旅游相关活动的持续增长将会继续支持劳工市场。第十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今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在论坛开幕仪式上施政致辞的时候指出，当前日本对华认知出现明显倒退，错误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台湾问题上频频越线，对两国关系的政治根基造成实质损害。王毅说，两国即将迎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纪念日，中方希望日方回归缔约初衷，端正对华认知，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信守承诺，切实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到政策上，落实到行动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书面方式寄予论坛，强调在地区与国际社会和平繁荣方面，日中两国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又形容与中国对话极为重要。美国加州州长发言人宣布，州长纽森下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欢迎纽森率团访华，希望此行能有正面成果，并且促进加州对华的交流和合作。毛宁又说，中方一向鼓励中美两国各界和民众多走动常来往，支持两国地方扩大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青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正能量。

3周年了，有什么说话想跟听众说呢？ 我想一路跟随着我们的听众都知道三年真的很多事发生了，那都是那句在心中。 多谢你伴我往空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愿求结识你便来陪我闯，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连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穹苍，清早乍醒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越怕黑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 浮藏。我想三年以来大家都会感觉到我们的转变，我们的人都大过了，有没有多了一份内涵和成熟感？ 你试着双眼睛少了点偏激，多了些坚定，我还是在练习练习分离。Every day better things that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我不会忘记你的场景。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Been chasing after better things that I dream. We're moving on to better things. 但我不会忘记重要的每个你，那些留不下的 Lego， 也被暂时虚伪或是冷。

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这两个字最近都黐住他，亦都是一个挺好拿来代住起身的一个座右铭。有时因为那个面皮的问题，阻碍到自己做一些事情，有时都是那下尊严来的啫。当件事过了之后，望翻转头，你就会发现啊，嗰时点解要咁执着呢？识得咁样谂，就是新一章的开始啦。 两眼闭合上，气飘正画上，有幕揭开画面跟住讲，底片中跳跃。嘴型然而自作聪明，讲笑没人应。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为了讲明，言辞像套方程，被听众否定。 His lead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我越大我想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顺道过界变滑稽嚣张，将人物设定向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被面欺强，行为越见反常，竟连环数 样。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我越大我。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导致相隔降越被看越乱闯。当秋身观看，先可否释怀？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是某段终于心房。 一个陈柏宇的《一上思故剧场》，抽离一些去从第三身去看，可能能够令你豁然开朗一些。 今天只想要满地白云，铺一屋可爱明亮的灯，活色不复了抹掉下文，留给我只需要我声音。今天不想你马路立沉，听朝鲜笑话人类不堪。假使想批斗这样做人，叫过于自我，无非你心底里太不甘。 我开心，我很好，我可爱，我起舞，难道这样会使你变糟？我一个亦快乐，我攰我潜力图，原来我没有足世界好。 来做条鱼，身体里刻个我字，又着事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知我的事，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轮光之间找一个爱字，有着事加点诗意做成十句词。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 碎平言外之音，一声喜欢我已是万能，能自制满足还因你给所困太低等。 我贪吃又懒惰，着心怪无奈何，明日我或会出错更多，却不过极快乐，我只唱我的歌，才无伟大到为谁安坐。 来做条鱼身体里吓个我字，又着是摆过几下跟我拍子， 人本身也是随意， 浮在灵光之间找一个爱字，又着是加点诗意组成实句子。 其实美好的故事众所周知，而没有开始是因世俗未尝试，为了出身一早个率性点，全力爱着我的 是摆多几下跟我拍子， 离别痛苦的故事至少几天，我自我的诗， 谁心说意思没意思，其实美好的结局理应早知，而没有人知 有 V 声嘅 Selfish，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个剧场系关于你。 开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我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导致双脚降越地台越乱错。 听到呢一首歌 ，Jason 除咗觉得好听咧，仲有一种冥想出窍嘅感觉。通天赐恩交换咗好多对 meditation 嘅睇法，再写成呢一首带点反省意味嘅作品。作曲由 Michael Wong、陈柏宇，填词 T-Rex， 编曲 Michael Wong， 监制 Edward Chen。 似某段终于心房。 上班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日常事故剧场陈柏宇。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unsen，今日呢位嘉宾前排做完 school tour 啊， 由学生成为歌手，再走翻入学校，唔知道佢有咩感受呢？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归场摇身一变。哇，斌神你个样咁后生，都可以变翻做学生啦。 苏龙音乐嘅嘉宾有 Nancy 鬼仔姚嘅，你好啊！ 你好， 系啊，今日我哋咧又有新卷轴送俾你啦。系啊，上次嗰个我哋都觉得有少少拣嘅， 不 过因为系我哋 佢中间有冇啊， 因为你知道咗系边个谂，所以 好啊 Nancy 个人真系 系啊，今次呢个咧系好我觉得好啲嘅 ，OK 嘅呢、這个 好啊，你啊开出嚟见佢啊， 今日送俾 Nancy 有呢、這个。 龟雀摇身一变，摇身一变啊！呢、這个成语啊， 佢个话系 我 get 紧，我捞紧，我摇身一变， 摇身一变啊！ 系啊，即系通常即系讲，即系卡通啲就系美少女战士突然间变身啦、 啊，系、哦、啦，转身变噶， 系啦，又或者系即系因为身份嘅变啊，咁样各样嘅。 你哋写得好靓啲字， 多谢，唔系我写嘅呢个， 我哋嘅同事写嘅，但系 系 啊，好靓啊！ 是特别是中文字是他很傻家，所以今次写你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看到是那个字体上面，即是那种字形 是特别的。 是啊， 我不知道这只叫什么书。 因为 Nancy 中文名字都靓的嘛。 是啊。 龟字都不一样。 是啦、啊、所以个写法是这样。所以就今次用你的中文全名的时候写出来就另一个 feel 啦。 嗯。 这个摇身一变，希望你喜欢啊、okay, 这个。 多谢。 是啦、啊、这个摇身一变，因为都会觉得就是今年、嗯、即是之前我们做访问的时候就成为歌手这个身份。嗯就由一个不是歌手身份，可能之前做其他嘅突然变咗啦。咁、嗯、再加上前排就去完 school tour 嘅时候，好似即系一个系咪一个好似回归翻自己学生年代身份嘅嗰种感觉咧？入大学嘅时候、有冇 啊？又冇、因为咧读大学嗰阵时有两年都系 covid。其实系啊，我翻学嘅时间其实唔系太多嘅啫，所以其实冇太大嘅感觉。 咁好多校园生活啊，一啲回忆都应该比较少啲 嘅咯。系啊，好少啊，即系有冇去参加啲乜嘢 club 啊、数啊，呢啲都好似冇去参与。 咁嗰段时间系真系 stay 屋企， 系 stay 屋企。 咁就同啲同学系即系冇乜特别交流咁样噶，系咪？ 系啊，大家都好怕丑啊，即系我哋系用 Zoom 嚟上堂噶嘛。咁其实最多都系大家打隻字，我死都唔肯讲嘢。 但系打隻字好似我有報道有出現咁樣嗰啲， 即係溝通都死都要打字，死都唔肯講嘢開聲嘅。 係， 即係撞到出街撞到都應該認唔到嗰啲嚟嘅咯。係啊，哎呀好慘啊！其實即係讀書時期就係應該係識到最多 friend 嘅嗰個階段就冇咗， 係啊冇咗。 咁但會唔會一啲 group project 反而嗰啲時候就有機會可以同啲同學有啲偈傾下咧？有冇咁嘅機會㗎？ 都有，但系咧，可能系因为我冇住科嘅关系啦，所以我 year one 我 系 冇识太多朋友嘅，咁所以到咗 year two 同埋 year three 真系 covid 嗰阵时，我成日分组咧，系分咗去同 exchange 嘅 student 一齐，咁、 哦、 样， 即系好似 local 嗰啲自己 friend 就自己， 即系咪剩翻低嘅嗰啲就一组，咁我就系 剩翻低嗰啲啦， 我就系剩翻低嘅嗰啲。 咁但系同其他即系 exchange 嗰啲同学仔 group 做 project 嘅话、嗯，其实会唔会又反而又几好玩？因为你读文化研究，好似即系 cultural exchange 好玩、啊，因为我发觉唔同地方嘅人嘅嗰个 personality 都好大分别啊。 系， 即系识，尤其是我识咗好多有一个。国家是伊斯坦堡啊， 系、 嗯、 喺、土耳其， 系喺嗰边啦。咁、我冇谂过就话原来佢哋嘅嗰边嘅读书嘅方式系同我哋呢边好唔一样嘅，同埋佢哋嗰边系都系偏向好外向嘅一种表达咯。咁但系可能话识到台湾嘅朋友。咁佢哋又會反而又會內向啲，所以我唔知關唔關你人事，定係關就係佢哋嘅生長環境事。 係，咁但係嗰譬如同頭先講土耳其嗰個同學仔 group 個 project 係做咩 topic 咁樣啊？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 哦，我記得啊，佢係問就話即係嗰個議題係問你贊唔贊成呢個世界有？战争啊，咁样 系， 哦 ，OK， 咁就大家就会倾啦。 系，咁但系会唔会发现除咗佢即系叫 expressive 啲之外，大家睇嘢嘅角度可能，咦，原来你自己发现我从来都冇咁谂过嘅，有啲嘢可能系，即系佢哋睇嘢嘅又唔同咁啊，可能会。 哦，因为其实香港系一个好安全嘅地方嚟噶嘛，但系反而对于佢哋嚟讲，佢哋接收嗰个战争嘅资讯会比我哋多，所以。即係可能話喺呢個議題上面啦，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唔好啦，因為我好似經歷過，或者我會有身邊嘅人經歷過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身邊嘅人就冇經歷過。咁可能就話我就會理性啲咁樣諗，就話哦，其實每一個朝代或者時代啦， 只要發生過戰爭，佢之後嘅發展一定係會係好極速嘅、 嗯， 無論係經濟啊或者科技啊嗰啲。咁、 啊、 我係理性咁樣去睇啦，但係佢哋會有更加多嘅感受咯。 哦，嗯、即所以嗰個就冇得可能叫做所謂咁客觀咁抽、嗯、抽嚟去睇咁樣樣。 係係冇錯。 但其實文化研究點解你嗰陣時會揀讀呢一科嘅？因為都聽落幾得意喎，好似 係啊，就係好似咩都可以學啲咁樣，即歷史又可以學啲啊。咁跟住點樣去分析呢個社會又可以學少少啊，同埋、 嗯、 我又好鍾意去旅行啦、啊、我本身以為佢係讀唔同地方嘅文化嘅，但係點知原來係讀世界議題嘅， 係 咁樣。 咁世界議題唔係就係有得周圍去啦，係咪㗎？ 冇啊！ 边个话读世界议题可以周围去啊？ 我话你听 包唔包机票啊，师兄啊？ 唔包嘅，但我话你听读咩科可以周围去啦、啊？读地理可以啊！我嗰时就系因为想周围去，所以我读咗 geography 咯、啊。 咁、嗯、就真系周围去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我嗰时去嗰啲 open day， 佢会有以前啲人去嗰边啦，即、 嗯、 系例如佢哋会去澳洲啊、美国啊、南非啊，都会有机会去啦。于、是乎我就报咗，就谂啊，我入到去就可以周围去啦。跟住之后我去咗边咧？我去咗江西啊， 江湖啊。 系啊，即系翻，系啊，去睇井冈山啊，跟住去咗睇唔知咩东江水嘅源头啊，跟住另一个 trip 就新加坡、马来西亚嘅星马咯，即系一啲平时你自己旅行都去到嘅。咁、嗯、我啲同学就真系可以去尼日利亚嗰啲咁，因为要抽噶。 哦，即系唔系真系个个都 系啦，即系佢得40个 quota， 跟住仲有啲 year three 毕业嘅时候，咁佢哋优先可以去。咁、嗯、Nigeria 即系尼日利亚呢啲地方，你平时自己唔会去噶嘛，咁咪俾人去晒咯。跟住所以我就去唔到嗰啲咯。佢哋嗰啲 experience 系。系啊 ，unique， 所以嗰阵时我就因为有得又系类似咯，有得飞，所以我拣 geography 读咯。 但系 Nancy 喺呢个文化研究当中有冇话特别喜欢边一个嘅 topic， 然后比较即系叫做加紧去上嗰个堂？ 饮食文化又落翻嚟讲， 肉松的起源， 饮食文化系咪？ 都系嘅，我都有特登去拣啲饮食嘅东西，即系所以去咗耕田 吓，去咗耕田啊！ 喺香港， 喺学校， 学校有。 去学校系咩植物都有种到咯。 O、okay、K， 即系嗰啲羽衣甘， 羽衣甘蓝有一种， 定系嗰种识得掩饰嘅花叫咩啊？咩兰香子啊？ 唔识啊，因为你有毒。耕田我冇 我都唔識， 所以我真 係即係提子啊、香蕉啊都有去睇，就話究竟係要點樣種 種佢出嚟、 哦？哇！咁你係種嘢有一手嘅？ 冇㗎，即係夾眼 嘅，即係叫 experience 啊，知道係點樣嚟咁解。 係啊， 哦，咁但係其實裏面頭先講世界議題，即係可能糧食，即係或者飲食文化係一種。跟住頭先講可能戰爭會有，其實你自己最中意嗰段時間有冇啊？其實係啲咩？ 我其實最感興趣係歷史嗰方面、即可能是、中国历史啊，我好有印象深刻的就是他有一堂是讲到 Modern World， 是专门去解释就话这个世界大战是怎样去理解的、样，我就很深刻咯。 哦，是不是以前读书即是已经是喜欢历史，所以 是 中西史都厉害的东 西、不是的，不厉害的，喜欢 、okay, okay. 即如果不用考试斋看就最好了。 是的，没错。 但是有没有读音乐文化，有没有这些东西的以前 音乐文化 有没有的？ 我有喎，我有讀一個 music creativity 咯。 哦， 咁但係反而佢係好想我哋去即係 create 多啲 possibilities， 即係啊呢即係拍就或者即係嗰種。即系呢种声咧，其实会唔会系音乐嘅一种咧？或者纸嘅嗰种摩擦嘅声音，又会唔会系音乐嘅一种咧？即系呢啲去发掘多啲。 即系一个思维上多于一啲乐理上嘅复杂咁样。 即系一般传统乐器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变成音乐咧？咁样。哦，咁都几多嘢玩喎嗰阵时。 系啊，但我拎咗个 C 咯呢一堂。 但你而家冇问题噶，你而家啲成为歌手 影响啊，因为你而家唱歌咧都未必会用。同埋去唱噶嘛？ 但你衰咩？你知唔知自己点解得 C 啊？定系唔知自己衰咩啊？ 可能我谂得都唔够天马行空， 系 啊，都未话发掘得好多。 系几得意呢个？ 可能迟啲将啲咦咁样摆落， 啲声可以摆落去啊！ 有一组系咁样做嘅。 你都係咩嘛？頭先開麥前你話你都係讀文化研究嘛，斌、 哦。 頭先諗住話我都係喎。 我嗰陣時讀 film studies 啊，中意、 哦、 即係其中一門係即係有 sociology 有哲學有、哦，但我最中意睇讀 film studies， 因為 film studies 可以睇好多戲。所以基本上嗰陣時係啲戲嘅嘢全部都係上堂嘅時候睇翻嚟嘅咁樣咯，好開心。你有冇讀類似嘅嘢啊？ 有啊，但係俾我睇嗰一套戲咧，係我睇唔明啊，太難啊，同埋佢冇字幕。 哦， 仲要係嗰種好似意大利籍嘅演員啊，其實唔係太聽得明啊，仲、 哦、 係黑白片啊。 係睇好多， 即係要睇啲舊舊 嘅，好舊， 好舊嘅。 哦，咁係唔明白就難啲嘅，係 啊。 咁但係其實因為我仲記得你係讀文化研究啦，但你有講過、嗯、如果可以再揀，你會想讀天文學。 系啊， 呢个 系因为你信星座， 你想睇嗰啲星体系咪做嗰啲以前古代官星嗰啲官啊嘛？ 算一算先， 系咪嗰啲？ 即系嗰啲好远啊！即系可能话我睇到咩玛雅文化，佢哋可以算得出就话一年系有几多日啊？就 base on 呢个官星，又或者系嗰种佢哋去计出嚟就话。几时开始入秋季？几时开始变季啊？几时落雨啊？呢种咧好入迷啊！ 哦， 系啊，同埋就话即使系佢哋去讲到就话宇宙即系距离太阳系以外嘅嗰种探索啦，其实我自己都有少少兴趣。 但嗰时点解冇拣呢科？因为嗰时未中意定系唔知有得读啊？ 我 physics 冇合格过。 哦，前提是要 physics 嘅，其实系，即系天文啊、气象嗰啲都系，即系啲人话我读地理可以做天文台，咁我话唔得，其实其实需要 physics 要计好多数， 要计数嘅， 系啊，其实 我纯粹系净系想知道个知识啫， 系，你都系个文科人多于一个理科人，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就会想即系自己了解咯，变咗就 系啊，系啊， 之后后续咁样，咁、 嗯、 啊，即系呢个就系你自己即系读书嗰个阶段啦，咁但系其实、嗯、即系可惜嘅，好似头先。聽咁講就係我嗰陣時喺 Covid 好似冇咗一啲校園生活啦，咁、 嗯、 但係前排即係呢個 School Tour 公司即係同其他嘅、師兄師姐啊等等去翻校園嗰個感覺係點樣樣咧？會唔會有一啲可以攞到、哦、我自己冇嘅？原來哦，原來大學其實啊真係幾玩喎都。 哦，係啊，原來大學嘅人都幾熱情嘅、嗯，即係好似我讀書嗰陣時候，我冇太感受得到， 嗯、 好似係讀中學嗰陣時嘅感受會多好多。咁但係。我唔知系咪因为我读文科啦，同埋个上嘅堂嘅议题都比较 serious， 所以大家偏向文静啲、 嗯。 然之后，今次去 school tour 先睇到啊，原来系有呢一面嘅，原来真系有大学生嘅嗰种青春嘅， 系 终于睇到。 系你讲到好似隔咗好远，但其实你都好似 其实佢系早两年嘅事情， 唔系差好远啫。其实咁，但系有冇紧张啊？即系 school tour 特别第一场， 劲紧张，紧张到系。完全唔夠膽講嘢啊！因為全部人睇住我一個人講嘢嘛，我講多一隻字我都覺得，即系啊！ 你想唔想係咪聽我講咧？ 係咪要講多呢隻字咧？定係我不如開始唱啦，算啦咁問。 有冇提前已經諗定啊？即係到 school tour 嘅時候上台，我應該 講 啲 乜 嘢咧？可能以前做 project 都係要諗定啲 speech 咁樣噶嘛。 同事又同我讲就要讲几个重点嘅，就系要唱咩歌啊，我系边个啊，同埋希望大家可以听埋之后新出嘅歌啊，咁 系 好实在嘅， 好难啊，但系我系唱完之后我又好紧张啦，但系其实大家很好就 系 好 supportive， 就系俾好多掌声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好啦，我够啦，我已经即系接收咗大家咁好嘅一个回馈啦， 系 咁我就想停啦。但系仲要再讲埋就话出歌啊，再听埋好似得寸进尺咁。 系咁，但系其实每一场唱大概几多首歌嘅？ 一首嘅啫，啊两首，一首teaser 呢首英文歌系同 Kiri 同埋 Moon Moon 一齐唱嘅。 系 咁然之后中文歌就唱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就唱一首啫。 嗯，咁其实去到开口真系唱嘅时候，会唔会个紧张感就低啲？因为啊，即系大家嚟听歌，我唱歌，咁嗰件事好似就冇讲嘢咁紧张，会唔会好啲嘅？定系都系差唔多。 我有试过就系唱第一句嗰阵时太紧张咧，好似走音定系震咗咯啲声。 震咗 啊！我即刻 panic 到就唔得咯，我真系要冷静。如果唔系，我成首歌都系咁样咧，好大镬。 但系有冇去到后几场之后习惯？即系头先讲，可能即系第一场会紧张都明啊、嗯，后面 后几站会好啲啊？ 哦，好好多啊，好似，但系唔知点解大家都好睇得出我好紧张。 系、 哦，系都要同我讲就系唔好咁紧张啦，我哋支持你啊，但系冷静啲。 即系啲观众 系啊，佢哋之后会喺 Instagram 同我讲翻，就我头先睇到你，其实你唱得好好啊，但系你唔好咁紧张啦，即系俾多啲自信。但系我明唔明？我觉得自己已经拎晒出嚟啦。 有冇谂过啊？点解自己会咁紧张咧？喺呢个方面咁样样。 因为好似即系真系上台同观众有一个交流嘅呢种机会咧、嗯，今次系第二次啫、嗯，对上一次系同其他 artist 嘅一个 show 咁样啦。咁我自己都系好想去观察，就话观众嘅反应啊，或者呢种 interaction 究竟系咩回事嘅。咁就变相就我又要谂唱歌嘅嘢，然之后又要谂同佢哋嘅 interaction， 同埋我自己又好好奇咧呢件事，然之后就变相。我知道自己 handle 唔到，咁、但系又会想试，咁呢一种方就好出到你 嘅。同埋你好留意观众嘅时候，佢每一个表情都谂紧啊，佢呢个表情代表啲咩咧？即系可能佢好 enjoy， 但系佢冇表情，可能又会 系啊。 所以佢系咪佢 enjoy 咧？ 系啊 系 啊， 系咪有呢啲咯？ 都会有少少啊， 少 少会留意住，就话得唔得噶？我即系俾唔俾佢哋感受得到呢首歌嘅感觉？ 系 有冇向阿 Kiri 或者阿 Moon 去透下试啫？啊，唱 live 嘅时候有咩特别嘢可以有啲传授到俾我嘅？ 等自己可以冇咁惊啊！系啦， 哇，佢哋好 chill 啊！即系佢哋系即系本身嘅舞台经验就多好多。咁我去问啊，佢哋就得噶啦，你放松就得噶啦，或者你唔好谂太多。 系，我就系放松唔到。 系，我就系 我就谂好多， 我就系想知点放松。 系啊，然之后就 OK。同埋佢哋嘅歌比较uplifting 少少， 系即系个身体会跟住。 系啊系啊，但系我首歌就系、好似 系 要慢慢好安静咁样听。 哦，系咁咪可以有个方向之后课，如果个 live show 自己做多啲，好似 Count to Three 呢啲会 bounce 啲嘅歌。 系啊系啊系啊系。 想初次望你笑脸，呼吸竟有些抖颤。 fans 嘅新歌。 张开眼望向天。 新闻翻嚟之后会详细介绍呢首《Look Into My Ey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及去年油塘致命工业意外的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续牌申请被拒，下个月16号起从一般建筑承建商名册除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持发展局和屋宇署按法律法规处理，强调要照顾职业安全，确保做任何事有规有矩，标准符合要求。至於屬同一控股的另一間承建商，註冊今年4月屆滿，屋宇署正是按機制處理續牌申請。對於這間公司負責公屋工程的影響，李家超說已經要求房屋局局長審視情況之後向他匯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对任何管理不善、监督不足、罔顾工友安全的承建商绝对不会姑息，特区政府对违规承建商绝对不会手软，会严肃跟进，当局会在巡查执法、宣传教育、培训等多方面加强力度，提升职安健水平。警方较早前拘捕一个男子，涉嫌无牌推销强积金计划。警方经调查之后，再拘捕这个男子和另外四个人涉嫌欺诈。消息指，其中三个人是前区议员，包括朱刚伟、杨旭和赵柱邦，怀疑他们作虚假申报，例如在入职前的入息记录。警方表示，早前接获投诉，说有人在社交平台和举办其他活动期间，在未有强积金中介人牌照之下推销强积金计划，至今一共拉了五个男子，分别牵涉串谋欺诈和欺诈罪，并且在被捕人的住所和办公地点检获文件和电子通讯工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夜晚稍凉，气温降到最低大约22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早晚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1度。星期日和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报告啦。较早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曾经有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不过车龙仲系好长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过咗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城门河嘅桥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过了分域街。而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25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主要公共图书馆派发。详情请浏览施政报告网页。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 Nancy 喺度啦。咁有你嘅生日派台作品啦，嚟到第四首《Looking My Eyes》啦。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翻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晓嘅。 系我估先啦，即系我觉得咧，Nancy 而家去拣歌或者拣呢啲 demo 嘅时候，尤其可能《Look Into My Eyes》咧，我估佢拣嘅一个 criteria 就系基于佢幻唔幻想到将呢首歌 low-fi 化咗之后系一个点样嘅模样 ？low-fi 化咗之后 ，low-fi 咗佢嘅时候，因为而家我见阿 Nancy 出每一首歌都会出一个20 minutes 嘅 low-fi 版啦。咁而其实又听翻好几首 Nancy 嘅作品，都系一听就会觉得啊，不论个编曲上或者个质地上，都好适合变成一个 low-fi 嘅 version 嘅咁。咁所以我估今次拣呢首 Look Into My Eyes 嘅时候，第一个先决条件听。听个 demo 嘅时候，幻唔幻想到佢 low 翻咗系点嘅咧？幻想到 OK 拣啦咁样， 系咁我想估咧，就系呢一首歌嗰个意境上面，因为可能我听嘅时候会感觉到就系好似你幻想住一个同一个对象喺间餐厅里边，然后两个人，然后个世界静止咗，嗰个 moment。嗰首歌嗰个空间似系咁，所以我想估会唔会喺录音或者即系同监制大家去倾呢首歌嘅时候，即系都有出现过一个类似咁样嘅情景，去可能演绎啊，或者唱呢首歌嘅，系啦。 我觉得反而系意境嗰方面会多少少，因为可能唱功有待提升啦。咁但系意境呢一方面系佢哋。本身就好想知道就我自身嘅一个爱情嘅经历系点样，先去就话做一个作品，系可以将就话自己嘅东西同埋佢哋而家创造出嚟嘅东西可以 link 到嘅， 系 咁所以意境呢一方面咧就系、其实都落咗少少时间，因为我哋系录音嗰阵时，即系可能监制或者填词 Aaron 对呢个暧昧嘅一个理解系一件事啦，咁但我自己对暧昧嘅理解有少少唔一样，咁我点样揾到一个大家都觉得系暧昧而又适合我嘅一个 approach 咧，咁都用咗少少时间去真系去倾啊，去了解啊，去想象咯、 啊。系，咁我哋就逐样逐样再深入了解，即系头先都讲话，我将自身嘅经历 link to 首歌啦。咁系咪嗰阵时一开始系即系？有自己都想了、第四首歌、一个爱情的什么 topic 开始是不是这样、 其实真的很随机就是这首歌的那个 melody 首先是我和 A&L 在谈的那时候、他突然之间拎起吉他就开始弹、就有了个 chorus 我就觉得哇很喜欢、很好听、 咁之後我哋先再添加其他嘅成分入去嘅。 係係，咁跟住有咗個旋律之後，好中意咁跟住再下一步係咪就好？跟住就呢個 feel 究竟令你 link 到啲乜嘢？係 啦係啦 ，link 到啲乜嘢？同埋就話你想呢首歌係寫啲乜嘢？咁、我本身其實我係想寫啲好慘嘅歌嘅、因為覺得咁 sweet 嘅 melody， 如果配啲有反差啲嘅歌詞，會唔會都有趣呢？咁但系最后又觉得，唉，唔好搞咁多啦，都系直接啲心动，心动就最好，因为心动嘅歌又好似仲未有一首，咁、就不如整咯呢首。 嗰阵时你攞住呢个旋律，你幻想过一啲惨系点样惨法噶？可以个冲突去到几大？ 即系好惨啊！就系、是、好似即系表面大家睇落好好，我对呢份感情嘅期待都好似喺度，但系实际又好似大家唔系太夹啊，又或者。都好似有啲問題，但係係咪我忽視咗佢冇去解決呢？咁究竟要唔要繼續 live in 一個咁樣嘅 fantasy 入面？ 哦，係就係、是、本身個反差就諗住係咁樣嘅，即係好似外人睇好 sweet， 但係內裏好多問題就自己先知嗰種。咁跟住但係就好啦，就要向 sweet 嗰個方向嘅時候，係咪好快就已經去到曖昧呢一個嘅 keywords？ 定係其實哦都仲係喺所謂 sweet 嘅感覺當中，其實都有唔同嘅嘢去揾咧。 好搞笑就係佢哋問我嘅經歷啦，咁就係其他方面佢哋都可以去試著去了解我嘅感情嘅取向，但係真係到曖昧嘅呢一方面呢，我同佢哋嘅曖昧嘅經歷係好唔一樣嘅，咁太唔一樣啦，即係可能係佢哋係真係覺得曖昧就係要慢慢嚟，同埋啲嘢唔好咁快 firm， 唔好咁快講出口。但係我係比較 firm 嘅人嚟嘅。咁如果真係中意佢，我就真係想同佢講。同埋我好知道就係自己究竟中唔中意佢。咁佢哋就覺得唔得啊！你咁樣，你要試一下我哋呢種慢慢嚟啊。咁就不如我哋幫下你啊，即係喺呢首歌嗰度俾你感受一下咁。 所以你嘅曖昧期通常都係比較短啲嘅， 係 即係好可能隔三五七日咁樣就表白。 都可以係咁短嘅，但係都可以再來啲嘅。都 嗱最長一次曖昧期， 你逼到佢一個位好似好唔矜持咁，三三日就 confirm。 唔好意思，俾個機會。 但我記得 Tisa 嗰陣時你都有講過，你都係幾一見鍾情嘅人嚟嘅，即係第一下係就。 情啊，系啊，但系，唉，即系好似真系好唔矜持啊嘛。 冇噶，冇所谓噶，冇所谓噶。 最长一次， 最紧要系真实系点样样。 大概 最长一次系考 D S C 之后，咁就又要考试，但系又未出成绩，咁然之后中间又识咗一个男仔咁样，咁就暧昧咗都有两个月咁样。 哦，都 OK 嘅，差唔多。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因为我反而喺呢方面我好认同 Nancy， 我成日觉得你两三个月嘅暧昧期，你再摆喺度就冻噶啦，即系后边就冇，即系对方会觉得啊做咩咧？你系咪玩我咧？其实你冇心嘅咧咁样。所以我觉得两三个月好正常。 因为啲人系中意暧昧期嗰样嘢。即係曖昧期，佢 offer 到嗰種 最 sweet 嘅一個階段， 因為大家未 confirm 關係，大家好似會為對方做好多嘢。因為當一 confirm 個 relationship，大家就好似 放輕鬆咗， 係啦。所以有一種人，我知道我啲 friend 都係佢好 enjoy 曖昧，佢中意好長時間，或者佢齋曖昧唔一齊嘅。 你朋友係 我朋友，真係我朋友， 哦、 我都唔中意要估嚟估去，真係好煩。作為一個人馬座，真係好怕煩，我係唔中意估嘅。 我都唔中意嗰種好麻煩嘅猜測， 所以。你係 even 係你中意有咁嘅機會，你直情你可以做 voice out 嗰個人添嘅，你會唔會？ 即係 直情係話我中意你，你會講埋出口。 哦，係啊，嗰陣會我會講埋出口嘅，同埋想知道就話佢係咪都係有得 same feeling？ 係。系 会唔会事前即系做啲手脚打听下对方嘅反应先出击定系点嘅咧？ 唔打听，直接问佢， 系好直来直往 嘅。系啊， 哦 ，OK。咁通常有冇对方即系以往经验，你直接问嘅时候，佢会系俾你吓一吓咁样？哦，咁直接嘅一定系 有 系嘛？ 系啊，即系吓一吓就吓咩事啊？即系已经表白啦，我哋净系识咗一阵啫，咁样。 唔系讲真啦。唔係公平講句啊！假設 Nancy 同我表白，我都嚇親啦，真係咪先？好合理。 但你嚇親嘅原因應該唔同嘅。 哇，唔係啊嘛，咁 竟然會揀你， 係啊，咁益我係咪？ 即係會嚇親對方嘅之前都會 嚇親嘅，同埋都我都試過就話係佢會拒絕我啊，做住朋友先。 因為係咪對方都係嗰種享受曖昧期嘅人，定係還是真係？ 一個錯誤，原來你 get 到嘅嘢同佢 get 到嘅嘢唔同咧？ 可能佢嗰陣時都有中意嘅人啦，唔係我身上，但係我又好被佢吸引， 係係，所以就唔想放過機會走啦。 係啊， 我中意就應該出聲啦。係 啊，試下出聲先咁。 咁所以其實你對曖昧呢兩個字嘅理解，你會點樣？ 我會覺得係其實係關於自己喺度糾結，究竟中唔中意呢個人嘅過程，然之後再去同呢個人去點樣去表達呢一份心意嘅一個。一个忐忑咯，反而 系，所以佢只系一个关系 confirm 之前一个好短暂嘅 buffer 咁样样咯。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而唔系一个攞嚟摊场，好似头先我个朋友啊，佢好 enjoy 嘅， 唔使咁强调。 我经历误会啊嘛，你知啦。咁所以就喺呢个位置上面，就公司就同你讲话，你要感受嗰种慢啊，就 系、是。系啊，佢就话其实慢先系最好玩噶。 嗱，系咪呢个世界真系好多？所以你应该系唔明白佢一开始系咪咧？ 我系觉得。系啊，咁好似好玩对方喎、啊。 人生做咩咁攰啊？要 系啊，做乜要咁样猜测？中意就中意啦，做乜唔可以好好地感受呢种好确实嘅爱啊？ 系咯，做咩要追求一啲虚无缥缈啫？系嘛、 啊？ 咁但系好啦，最后公司嗰啲同事用乜嘢方式去俾你体验呢一种叫做摊长慢慢嚟嘅一个感觉喺度咧？ 即系可能话拍 M V 嗰阵时，逼我做劲多次嗰种见到你好怕丑嘅眼神。 系， 但其实边有咁多？ 而你嘅 M V 就系好大量，每一个 M V 都系大量呢啲， 每次都有嘅。 系啊， 系， 即系我本身谂住就做完啦，应该 take 完呢个 shot 就搞掂噶啦。诶、嗯，到下一个 location 就有咗。 有咗，我上次拍嘅系男士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明白， 佢系纯粹为自己啫， 好明显系佢为自己， 佢纯粹自己开心啫 ，take 多几 take 咁样。 不过睇嗰个都开心嘅，系啊。 咁但系喺即系呢一个厘清呢、這个叫做暧昧嗰样嘢，你要感受啦。咁、其实喺歌词上面同 Aaron 系咪就系又系啱啱讲嗰种，大家就要去不断来回倾嗰个歌词，究竟一个点 approach 去讲暧昧呢件事咧？ 即系可能之前我嘅暧昧就系咁直来直往啦，但系咁佢本身写出嚟嘅暧昧就系嗰种双方劲忐忑啊。咁、但系之后即系佢俾咗我睇第一次嘅嗰个歌词之后，咁我就再同佢沟通，咁佢先就话改成而家嘅歌词系即系嗰种摆到明就系睇落你中意佢，即都系有多咗一份直接喺入边咯。 系系，即系攞咗个 balance。 系系，攞咗个 balance。 O K， 咁但系因为讲紧 look into my eyes 嗰样嘢，即系譬如文行都有讲咧，嗰个同一个对方即系相望一个四分钟左右，咁你就会 feel 到呢一件事喺你身上面，你系点睇嘅？ 哦，我系觉得如果真系中意对方啊，系真系嗰个对望咧会系特别长嘅。即系你即使净系望三秒啦，但系你喺你嘅记忆入边就会变成30分钟。咁真系要翻屋企有呢一种回味， 系 先会知道就系呢个人究竟系咪你中意嘅人咯。 系系 呢个感觉都深刻。 系同埋望嘅时间就系会比真实时间会长好多啦。 系啊，即系个感受就系、是，好似有好多时间去睇清楚你嘅样系点样啊，你嘅神情系点啊，我嘅感受系点样？但明明其实净系望咗可能一阵。 通常对望你第一眼会望对方边个地方先？ 眼啊，一定系对眼，同埋个眼神系点样？ 但系望即系对望，特别同自己中意嘅人咧，有一种另一种就系、是。其实望得唔耐，就是因为会你中意佢，好怕丑，所以唔敢望佢好耐嘅。呢一种有冇又系出现过喺你身上？ 都有，但系我觉得我反而系我观察到对方比较怕丑 啊。啊，系， 即系会有嗰种啊，即系好炙热地想望你，但系又唔够胆望嗰种。我就喺对方身上就睇得好清楚嘅。 系， 咁但系我又唔已经唔记得就自己有冇咁。 系系，但系人哋身上你有见过嘅。 系啊，我就好印象深刻。 咁呢啲 moment 通常你会点样样？即系见大，即系对方好似介乎想望你，但系又怕丑嘅状态，你会啤实佢望住。望我啦， 望到尴尬， 你望我啦，望住我啦， 望住啊，望住未啊？ 呢啲 scenario 你会系点嘅？ 如果佢真係太尴尬嘅话，我都会冇令佢咁难受嘅。但係我会觉得好 cute 啊。哦 ,ok, 係觉得 cute 嘅会。 係啊。 ok。嗱咁喺呢一首歌即係啱啱讲喺嗰个题材上 meaning 上面咁啦。咁喺旋律上面亦都有讲啲 N&R 同事即係徐浩一齐佢哋去写咗呢个啦。咁跟住去到隻歌可能喺編曲上面 approach 嗰个 vibe 上面啦。因为都之前三首其实我都觉得好似確立咗即係 Nancy 嘅音乐系点样。咁呢一首有冇都会去傾哦嗰、那个編曲上面系一个点样嘅感觉为主呢呢一首去到。 我哋整 Count to Three 嗰陣时我就有同監製讲就话我係想整好似 New Jeans 嘅 Ditto 咁样比较多啲电子嘅元素喺入面嘅。咁我哋就整咗啦。咁跟住到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呢又比较有啲少少 Vintage, 即係有少少收音机嘅嗰种雜音喺入面。咁但係反而到呢一首歌呢我本身係想整一啲简单啲嘅 arrangement。所以就今次嘅 arrangement 係真係颇简单好似差淨係得把吉他然之后再加少少其他嘢。就係、是、听落係好乾淨都係想 match 返就話咁纯粹嘅感情冇咗太多嘢。 係所以会即係 acoustic 就主导多啲。所以 Nick 吹片都好啱咗。 係 即係佢嘅吉他就好啱呢隻歌。咁变咗喺有晒呢啲嘅时候你要去录音声线上面要处理啦。即係呢一种咁头先讲好纯粹好直接嘅嗰种暧昧声要点样 handle 呢同徐浩甲今次。 同徐浩夾就是一开始徐浩会俾好多 guidelines 俾我嘅、即係可能话你呢一度会唔会可以再 sweet 啲呀、啊、然之后下一度会唔会可以有少少纠结呀、啊或者之后会唔会有少少 bittersweet 呀、啊、咁样啦、咁但係陆陆下呢我就开始好習慣咗成件事啦就变咗冇嗰种好真诚嘅声音啊。咁佢就放弃咗去 guide 我啦。 就俾你发挥啦。 係呀就变成就係、是、我哋陆咗好多次係成首歌咁样唱嘅。咁、然之后佢再去听就边啲位係佢觉得可以保留嘅。 但係而家纵观做咗几首歌之后係咪开始慢慢掌握到属于自己嘅声线因为我见你嘅作品都係会将把声放得轻啲咁样去唱係咪都已经搵到自己嗰个方式去录音。 其实我係想试啲我係再俾多啲力量同埋去实啲嘅声音嚟嘅。呢、這個輕飄飄嘅聲音其實係即係可能同監製視佢哋覺得啊啱呢首歌，或者啱就話今年咁 sweet 嘅一個形象咁樣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作為女仔或者作為一個24岁啱啱畢咗業，然之後喺度 explore 緊自己嘅一個女仔，可以再有力量感多少少， 多啲好奇啲嘅， 係啊， 即係 係啊，即係多啲在意咯。 咁但係變咗喺呢一首，即係未有機會可以運用到啦。咁但係頭先講嗰種即係監製都話俾你自己發揮，咁嗰陣時你自己好啦，冇咗佢嘅 guidelines 嘅時候，去自己唱嘅時候，你自己會有冇話腦裏邊都諗住一啲乜嘢去？咦，我又試呢個 approach 咁咯。 都有噶，我都有試住就話，要唔要即係用多啲實啲嘅聲咧？佢即刻 stop me， 即係覺得太唔温柔啦！你咁樣係啊，要再曖昧啲，同埋再有嗰種唔 sure 嘅感覺多啲。 哦，即係聲上面都可以有啲介乎真音同即係嗰啲 mix voice 嗰種。 係啊。 哦，係，因為都可能有啲 chorus 位置 ，suppose 可能佢叫做澎湃啲啲嘅位置，都會啲尾句好似都放輕咗咁。 係啊，尾句就係佢覺得可能其實我係想實。實啲收嘅，但係最後尾大家都係覺得輕啲收嘅，好似再唔知點樣啲嘅感覺， 有種 dreamy 啲嘅感覺喺度咯，可能係。 係，咁今次錄嘅 session 如何咧？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做 teaser 就話，其實頭幾日都揾啊，用咗好多時間，今次會唔會已經有經驗之下就已順利好多啦？ 哦，好似真係比之前順利少少，但係即最紧要是找那种甜蜜蜜的感觉都找了一阵子。 是。因为我相信大家觉得你认为的甜蜜和你自己内心认为的甜蜜应该是有 点不同。是啊有少少不一样。 是啊。 同埋是啊可能我认为的甜蜜就是都是 firm 一点。 由 day one 开始这个人已经很 firm 了一个关系的开头。 是。 所以想 firm 一点。 然之後，但係佢哋就會覺得啊，都係要俾多啲懸疑俾人哋， 嗯，好似多啲幻想空間喺裏邊咁樣。咁啊，歌完成曬之後，亦都 music video 頭先你都有講啦，即係話要做好多嗰啲 shot 啦。同埋我話，我同洪亞斌頭先做訪問前都話你係幸福嘅一個，因為每一次 MV 都可以出去拍。係 咯， 上兩個喺沖繩，今次呢個係咪去咗越南 係 咯， 係咯，可以今次揀去呢一個地方去拍呢個 MV， 有冇話即係呢個 location 嗰時點樣揀出嚟？ 即係好老實咁樣講。即系呢个地方最平咯、啊 哦，我以为话要我上去咯。 当年读书去唔到，而家我 MV 全部都有得飞啦，终于。 我都想去远啲嘅，但系真系贵啲。 O、okay, K， 但 系真系 本身系想去边度，有冇谂过？ 我本身系想意大利嘅，佢、哋真系觉得太贵啦，同埋越南都有嗰啲法国小镇啦， 有啊， 我哋都可以 fix 到咁样。咁就不如去啦，你又未去过咁样，同、埋又觉得越南。都啱嘅，即系都可以啱嘅嗰个感觉。 依下就唔 firm 啦，依下 都啱，因为佢唔系佢好 firm， 佢想要嘅系意大利。点 解会谂起意大利嘅？但系呢首歌一开始有冇原因？ 我系谂起嗰、那个罗马公主嗰套戏啊，即系嗰种系食雪糕啊，同埋真系好frightening 嘅愛情嘅感覺， 係同埋會著住嗰種裙喺嗰度喺個街頭食住，但係有啲帽嗰種， 係啊係啊係啊。 OK， 咁但係變咗去越南嘅時候都有另一種風情啊。嗱，呢個風情咧，其中一種咧，我想講就係睇公司 IG， 你一路拍好專業，然後後面人唱歌嗰、那個，嗰個係嗰、那個發生咩事咧？嗰、那個係我諗大家好多人想知啊。 我哋係一堆人去，即係幾個人去玩呢一個活動咧。咁佢唔知道我哋拍嘢嘅，佢要我哋真係 just for。瞓嘢，咁咧，佢中间嘅行程就有啲系咩钓鱼啊，然之后拉你去听歌啊，拉你去唱歌啊，咁样嘅 section 嘅，佢想令到成件事丰富啲。 佢就当系一般游客嘅， 系佢就当系一般游客，然之后就拉咗我哋几架船一齐听佢唱。歌咯， 正 嗰啲 shot 再加个音乐，简直 系 完全变咗。你应该出另一个版本嘅 MV 系嗰啲音乐占住咯。咁所以今年 Nancy 就有即系四首作品啦。咁会唔会都有一啲其实做紧？可能有机会唔知仲有今年剩翻少少时间会出定系点样样咧？ 我有，我哋做紧两只啊， 多咗两只嘅， 系啊，做咗两只，但系而家仲谂紧就话究竟系咪英文，定系因为我都仲想试多一次唱英文。 出完 Tisa 之后就全部都广东话啦。 系啊，我想唱。翻英文， 因为广东话每次都要 好挑战性， 咬字好实， 系啊系啊，好难、啊， 所以就仲需要争取一下呢、這 个。系啊系啊， 咁啊，嗰两只嘅风格会点啊？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会唔会有另外一面嘅你？头先你讲嗰种，我好 explore 世界，好奇啲你咧咁咯。好，大家都可以期待啦。咁啊，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你问我怎么了？阳光。 如果想俾佢电脑嘅话，可以睇下呢首歌嘅 MV 啊 ，Nancy Craig 嘅《Look Into My Eyes》。听日5点再见。